那清净道论的修行，现在还在缅甸是获得转动。缅甸法师还在这个时期有用缅甸话来写清净道论的修行的注解。那我现在归纳那个修阿毗达玛的过程。那如果我们要用这个阿毗达玛的知识来修行，那条件是我们一定先要修，在中国所教，如来定，如来定。如来定，阿毗达玛是分别。我们都知道，我们的佛教有三种学，就是戒学、定学跟慧学。那定学依照阿毗达玛叫做三种学。净心定学，净心定就是在我们这里。欲界所有的定，然后我们有世界定，不用写在黑板上。你们听不懂的话，一定要让我了解。要写的话，要写，要写。净心定，净是不远的净，心就是净心定，净就不远，净。那给我一张一张纸，我先写在纸上，然后你们可以写在黑板上，这个安排比较方便。有 B 吗？南传佛教来修，净心定、世界定、无世界定，是用依照清净道论，是用40种业处，业处就是修定的所缘。业的意思叫做努力。出的意思就是地方，也要写。我用简单的可以吗？没有问题吗？也出，也这个，你不知道简单的，出你知道哈？

不让心散乱。在这个情况下，无中藏智变成很明显。然后，如果我们专注在我们的心，我们在有分心里面能够分别很清楚，无中藏智，他们是很明显。条件是，我们知道无中藏智的，相、它们的作用、它们的功能、它们的经营等等，我们知道它们。虽然，我们能够学如禅定，如果没有说明，那我们不能够看所有的明法很清楚。有一位，欧洲的哲学家，你们可能都知道，叫苏格拉底斯，他说：“我们只能够观。”我们所了解的对象，我们不能够管我们所不了解的对象。在修阿毗达玛的时候，我们是用同样的道理，我们是靠我们的了解，我们就可以。看得到很清楚，观很清楚，我们的所愿。那如果我们有这种说明，我们知道怎么，什么是熏，什么是色，什么是息、乐、定，这就是第一禅定的五种禅智。如果我们有这种解释，然后我们可以分别他们很清楚，在有分心，因那个时候我们的心很稳定，它不落下，不改变对象，所以可以看得到。如果我们专注在我们的心，可以感得到分别五种常识很清楚。我们不一定要专注在心，在我们的所愿、我们的强项，我们也能够分别五种常识。因我们的息是心生的法，心生的色。所以，我们的心跟我们的身体，就是息代表我们的身体，它们混合在一起。所以，观我们的息，我们也观我们的心。不过，如果我们分别在心里面，那可以知道，可以了解很清楚。那。如果我们能够看得到五种层次，再进步一步骤，我们渐渐用同样的道理，能够看得到所有的其他的在第一禅定里面所有的心法。依照南传佛教的分析，就是三十四种，第一禅定里面所有的心法。这个是我们佛教的伟大。如果没有这种维系的分别，